好似人哋度假練功咁捉機， 捉機 啊，整個捉，因為其實可以話係裝殼嘅總綱嚟。 嗯， 咁啊，齊物論咧，其實係最具有哲學思辨嘅其中一個篇章啊，都好有趣，同我哋嘅認識對呢個世界嘅認識啊，好有關係。咁啊， 嗯、 另外仲有。跟住就有呢個係啊養生主啦，有呢個係人間世啦，講處世，有德聰符，有大宗師咧，同埋最後尾嗰篇咧又叫應帝王，嗰名就係俾領導人睇嘅，習近平啊、拜登你睇。有人話應帝王篇咧，就好似練呢個張無忌個乾坤大挪移，最容易走火入魔嘅。 Okay. 因為而家唔知道我哋習近平就係拜登走火入魔，我哋自己拭目以觀啊！好啊，講翻齊物論。 好， 陶教授，你或者講下，我哋先了解莊周夢蝶之前，其實係咪應該了解咩叫齊物咧？ 啱啊，啱啊。因為咧，頭先阿飛哥都講開咧，就《逍遊》咧係一篇綜合性同埋提綱性嘅，即係講到差唔多最後境界噶啦，逍遙無待咁樣，即係然之後講大鵬小鳥咁，用一啲寓意。但係《齊物論》呢篇咧好有趣嘅地方咧，就係喺眾多33篇裏邊啊，包括外篇嘅雜篇咧，係最理論性喎。 係， 即係我覺得莊子咧呢個人。我猜想咧，佢大概都應該50多歲以後寫嘅，睇過筆法啊，同埋人生經歷啊。咁然之後咧，佢《齊物論》咧，可能係奇怪的地方，因為莊子一直都係批評啲語言啊，批評好多嘢不可説啊。我哋都不斷喺度競逐，喺度討論是非得失。但係呢篇文咧，係刻意地討論語言嘅喎，刻意討論即係究竟。人的所謂誠心啊，即如何咧喺呢個分化過程裏邊咧，慢慢出到嗰種咧此一是非啊，彼一是非嗰啲咁樣。所以咧，後尾嗰個莊周夢迷蝴蝶咧，嗰、那個結論咧，好有意思。 好有意思係咋？咁啊，盧教授，你點睇《齊物論》咧？ 係，我都覺得係即係呢個《齊物論》有鋪排噶嘛。 係， 即係一開始就係講唔喪我啊嘛。 啊， 即係先齊我。就再齊物， 係 即係齊萬物啊， 係 啊，咁然後先至齊物我， 啊， 最後齊物我就係莊周夢蝶完結， 係 就係所謂物化啊嘛， 係 即係話即係莊周同蝴蝶係有分別噶嘛， 係， 但係喺呢一個莊周夢蝶入邊咧，就係我又唔能夠知道我係蝴蝶，即係我又可能係蝴蝶，蝴蝶又可能係我。但明明我同蝴蝶係有分別噶嘛，咁、所以就達到呢個物我，即係所謂齊一合一不分嘅境界。 係 咁即係有啲即係研究分析就係呢一章係好有嗰個次序啊、層次啊，所以要理解莊周夢蝶一定要擺喺整個齊物論嘅嗰個進展 啦。佢成個齊物論咧，其實佢可以分為14個章節嘅，但係呢14個章節裏邊咧。其實是有5個故仔，嗰5個故仔咧，似連非連，若斷若續，裏邊似乎冇乜起承轉合，但係互相呼應。所以其實你唔從哲學嘅角度嚟睇咧，從文學角度嚟睇都好有一個文學特色嘅一篇文章。 嗯， 啊，所以佢哋裏邊咧就好有意思喺裏邊睇。所以你一定要明白佢嗰個齊物嘅齊啊，其實就係平齊。 嗯、 即是说所有的我们所讲的是非啊、贵贱啊、贫富啊，全部都是有对立，其实他就要取消的对立面、所以使物万物平齐，所以齐物的使物平齐的齐物，好像我里面可以讲的，那他有意思的，他说，但是呢，后来那个最后的结论呢，即係講呢個莊周啊，呢個識者莊周夢為蝴蝶啊，係啊，栩栩然蝴蝶也，就講話好似即係好似就蝴蝶咁，自如識自然啊，自如識自然咧，嚟嘅依度咧有啲拗撬個啊，兩位，因為問題咧就話究竟嗱、好似張潮啊，呢、這個張潮嘅三文家張潮嘅幽夢影啊，佢就提出個疑問，佢、自如識自然後邊咧係咪一個疑問？ 嗱，而家你睇好啲嘢，嗱，依個有啲人依個自適自然咧，加個感嘆號，有啲加個句號，但係可唔可以加個問號咧？究竟你係咪真係咁識字咧？依啲就依個又可以拗結住識字，咁然後就然後就話依個係虛言蝴蝶也啦，以至呢個外言國啊，即係外言國突然間驚佢句言之後句言啊。依、这個蝴蝶也，依、这個就問題就，所以我問咗一個問題就是，莊周夢為蝴蝶，定蝴蝶夢為莊周？咁然後就開面講就話是必有分也，真有分也，即是為物化啦。成段古仔咧，其實咧，好多人講總共個62个字，啊，我哋成本莊子書係70000字，但係依段古仔62个字，仲勁過心經。心經係260个字，有啲人話話好勁啊，好勁啊，咁短佢62个字，講咗一段咧好有啟發性精勁嘅文章，就喺依段嘢出嚟啊。 呢個好同意。 嗱， 即係佢嗰個蝴蝶啊，佢嘅形容就係栩栩如生啊嘛，即係好有呢、這、一個。生氣啊，好活潑啊，好有嗰、那個即係所謂即係鮮豔啊生命力啊嘛嚇、啊！但係你俄而國言，即係你突然間醒咗、 啊， 就佢言喎、 啊， 即係好似突然間擘大眼、 啊、 眼光光咁樣啊，即係好驚恐、好緊張，咁、有一個好大嘅對比噶嘛，即係話其實，所以先至話即係呢個。莊周夢蝴蝶啊，定係蝴蝶夢莊周咧？但係都係有莊周同蝴蝶嘅分別啊嘛，就是、一個係栩栩然，係一個栩栩如生；一個就係驚驚青青，好緊張，即係喺呢個世俗世界啊，係好緊張啊嘛。即係話你又驚得罪人喎、啊，講句又會錯喎、啊，因為佢嗰時背景就係一個即係所謂戰國時代啦，係嘛？喺呢一個世俗。追逐名位權利的人很多噶嘛，啊咁啊，莊子都俾人即係俾楚王請去做官噶嘛，係咪？但係佢話：，我唔做呢、這、一個啊被殺死嘅神龜，我嚟俾人供奉，寧願就喺泥嗰度碌嚟碌去咁樣。咁即係話其實你就算係隱居咧，都有人搞你嘅喎。係嘛？所以喺呢點上邊咧，即係嗰個。即係嗰個蝴蝶係咪真係咁即係所謂識字，即係咪咁自由自在咧？你話係問號啊？ 個問號都得啊？ 定係嘆號啊？定係咩咧？呢、這個係確實有好多詮釋空間喎、啊、 我覺得咧呢真係好多詮釋，但係咧我比較留意到咧就係佢嗰個寫法啦。嗱、首先識者莊周夢為蝴蝶，即係以前咧。莊周咧發夢俾蝴蝶，但係佢係作者嚟噶嘛，即係將佢自己個身份咧 抽離 俾咗第三身，即係好似屠國璋咁嚇，即係你明明自己就係屠國璋，咁啊講屠國璋做咩咁？呢、這個本身嘅語法咧已經係好有趣。然之後頭先講嘅自喻識字也啊嘛，呢、這個字咧我自己考究咧，即我唔係睇書就係、是、呢、這個字啊自己啊，自己認為好舒暢咁樣識字也。即究竟呢個自己係蝴蝶啊定莊周咧？嗱，佢前邊有講過，佢可以言蝴蝶也啊嘛，可以言蝴蝶也，即係明明白白 活活 潑潑就蝴蝶。但問題咧，究竟係個蝴蝶覺得自己係識字啊，定係莊周咧？咁佢專登係將個身份模糊化，呢、這個有策略嘅。 第二個問題就話、是。點解要夢為蝴蝶嗱？可唔可以唔夢為蝴蝶嗱？有個大科學家咧，就係同聽眾講咧，叫做 Stephen Hawking 霍金。他又看了这个莊周夢蝶是吗、他的霍金就在这里给一个 comment、他说呢我就夢為蝴蝶了、你莊周夢為蝴蝶了我霍金就夢為宇宙、所以說是究竟是霍金夢為宇宙抑或宇宙夢為霍金呢他提出一個這樣的反問啦，因為佢睇完之後，佢係俾個 一個選項， 係一個選項，係咪要蝴蝶啊？有啲人話有聽眾都過問啊，喂，究竟佢點解望蝴蝶咧？我話依個莊周係咪有性壓抑啊？咁樣弗洛伊德講法啦，弗洛伊德嘅睇法話有冇性壓抑啊？咁樣 呢個角度解讀，我諗相信咧，即係你講任何夢為狐狸啊，夢為青蛙咁，你都有得問㗎，係 咪？ 即係意思咧，呢個係一個我相信有個意象咧，可以蝴蝶咧，係比較配合呢個蝴蝶嘅，即係話咧蝴蝶嗰種翩翩起舞、 翩翩 悠閒， 因為之前我哋講大鵬小鳥係個氣勢同埋精巧啊嘛，而家咧用蝴蝶，我覺得莊子選呢啲物象咧都好詩意嘅，都唔係純粹係話偶然，又唔係好似即係話一定要如此，即係呢個係一種輕鬆咯。 後來你變咗梁山伯與祝英台，你都係講化蝶啊， 化蝶啊， 化蝶。 呢個我諗係受莊子影響， 受莊子影響 嘅，係莊子影響， 應該 全部所以佢個化蝶啊。咁啊問題就話，我哋而家一般情況咧就唔係莊周夢為蝴蝶，係莊周夢為莊周，即係阿唐國忠夢為唐國忠，因為唐國忠發夢嘅時候都發夢到佢自己做緊另一樣嘢啊。咁但其實夢中嘅唐國忠同現實嘅唐國忠其實係唔同嘅。 呢個講講講完宇宙啦，又講講啦，呢個又有趣。 可能係啊，唐國忠可能你夢中嘅唐國忠啊，其實仲真似真正嘅唐國忠多過你現實嘅唐國忠。 潛意識嚟噶嘛，當然係啦。但我覺得如果成個冇咁快講潛意識先，呢個過度解讀，即係呢個當然可以做。但係意思呢篇文有趣地方，頭先講話。以前有個人咧叫莊周咁樣，根本佢作者就莊周，咁咧佢用直呼自己嘅名啦嚇，即係個名字，咁就發夢變蝴蝶，即係咁樣講，好似陳述一個故事。但呢個裏邊咧嗰個我哋叫做英文 identity 啊，個好有趣嘅地方，那個身份或者嗰個自我嘅意識嗰度啊。因為咧，莊子如果前面講陳物論開始講咧，就係我哋人因為咧。離開了混沌的狀態，或者道家喜歡講一種意象，就是混沌是未分化之前的原初狀態。咁而家咧，我哋明明白白咧，有我有你，有我有你咧，就自然引申好多所謂人生嘅一種對立性啦。呢個就係成個齊物論裏邊嘅 取消 嗰、那個點講？那個刻意嘅地方就係你個美醜啊、受邀啊、榮辱啊、得失啊，呢啲原來就係我哋人生因為太自我清晰，然之後出現。咁所以莊周夢為蝴蝶冇講到話我點樣放下呢啲對比咯，而係用呢種自我身份嘅。點講咧？將佢虛而化，虛而嘅蝴蝶，然之後就好似講緊莊周，就根本嚟講變成一種有少少似李白講嗰種對影成三人，幾有趣味嘅啲嘢啊！呢、这個 又埋咧，你話講呢個係點樣即係去點樣虛而化，就係見到成個莊周夢為蝴蝶個過程咧。你又可以睇到咧，其實佢呢個預言咧，你要聯繫埋佢前呢個預言。其實都有關聯嘅，佢遲啲個預言咧，或者陶教授可以講講，就叫做望兩問影。 係望兩問影。 啊，佢個原來就景嘅風景嘅景，但個景字即係等於影字嘅影。就望兩問影，其實都係已經講完望兩問影，先至講莊周夢蝶啊。佢係第三節、第十三節講嘅。就望兩望影其實好重要啊，陶教授。 非常重要係啊。望兩咧，我哋有時叫做珠眉望兩，我諗大家咁讀係嘛？珠眉或者珠眉兩望兩， 即係影中之影。 佢 影中嘅微影， 可能佢係活喺微影裏邊可以生存嘅一啲。山林裏面的精靈， 精靈 即係中國人都喜歡講呢啲嘢嘅。莊子又喜歡，尤其南方楚國。咁所以話有啲好有趣嘅地方就係呢啲咁嘅精靈咧，就佢一定要係陰影下面生存。但佢竟然有一個反諷嘅地方，佢喺度挑戰挑機呢個影子。佢話個影子咧點解？ 你中意坐就坐，中意企就企。 係啊係啊。佢意思裏邊咧就話咧，嗱個身體咧企起身，你又個影係跟住啦。 影隨 坐坐低啦，如影隨形。 即係 變咗咧，佢諷刺個影喎。嗱點解你個冇獨特嘅操守嘅咧？點解你冇獨特嘅性格咧？跟住個影，但係暗諷刺嘅地方裏邊，你嗰個珠穆網兩個網兩都要在影裏面才生存的嘛！你竟然挑戰你的宿主啊，所以好有趣嘅呢度。 即係嗰個即係你本身就寄 託 喺人哋，即係你都係睇人頭啊！ 係啊係啊！ 即係你都係有待啊嘛！ 係啊， 即係你都係靠人。 但係個影子話我都有待過， 咁個影子我都有待㗎，你又有待㗎，你嘲諷我做咩咧？係啊，你嘲諷我做乜嘢咧？ 我都跟我 又唔見得你冇待係咪？ 我都有待過。 係啦， 但係問題就係話你個影子話我都唔知邊個喺度指使我喎， 冇錯， 我都唔知喎。係 啊， 就講咗依個人生個特色喺度㗎嘛。 即係嗰個好多人都係有嗰個所謂比較嘅標準啊嘛。即係我話你，喂乜你咁渣㗎？冇骨氣啊！冇呢一個即係操守啊！人哋叫你去東，你去東；人哋叫你去西咁樣。 係嘛？應該即係要有自己㗎嘛。 係啊，你冇自己冇自己真係自愛自在㗎嘛。咁呢個影子話我都唔知點解㗎喎。 影子嘅意思咧就係、是、其實係一種。佢我諗有種態度咧，佢就唔去諷刺呢個網量，係即係如果諷刺咧，就反而有少少下乘。 冇錯， 莊子寫呢啲地方寫得好，即係佢話咧，好似嗰啲蛇咧要蜕皮先至行到，蟬蜕殼先可以長大。嗱，每樣嘢都有個耳代，咁究竟嗰條蛇係咪覺得好耳代好煩咧，定係只蟬好煩？要煩的話，一切都煩。但係如果你係順其自然的話咧。呢、這個自然生長就有一個模式嘛，所以講我的影冇一個獨特嘅操守，係跟住嘅形體個身體，而你咧就跟住我，但佢冇講到話你跟住我，如果咁樣就變成反諷㗎，呢個就裝置嘅幽默感， 就是、自然， 係啦， 係 啦， 就係咁咯，啲嘢就係咁。 所以佢齊物兩裏邊咧，就要教你哋話，喂，你好多嘢咧，其實。都是一種同一個原理，但是人本身就有用佛家所講的有這個分別 心， 他就要取消人的分別心、 嗯 啊、善惡美醜貴賤這些全部都有分別心、衍生出來的嘛，他就要告訴你其實是一樣的這樣的東西、 嗯 啊、所以他是是其所是而比翼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嗱，是其所是，非其所非，即莫若以名，就呢個名字就變咗其實跳出一個，跳出一個 跳咗上 個維度嘅啦，跳高咗個維度嚟睇嘅啦， 係 啊，跳高咗維度嚟睇啊，即係教人其實好多人都自己莫若以名嘅，但係其實好多人都唔知道自己做乜，咁呢個佛家就講叫無名。 所以佢開始咪講即係好得意咁啊，就係唔喪我啊嘛，個唔咪即係我咯。但佢個唔喪我，即係如果你用個唔字，即係我即係我喪我係唔成立噶嘛。我點解會冇咗我咧？佢特登話唔喪我，即係我要冇咗我喎。啊，嗰個我當然就係嗰個誠心啦，嗰個誠見啦，即係你嗰個是非標準。即係話你要認識呢一個自己啊，就係你首先要化掉啊，剷平你嘅所謂誠心。即 是 你的所謂我，即很多時候就是我要、啊、我要贏你咁樣，係嘛？我要好過你咁樣嗰個我字，係咁、所以很有意思。嗰開始就先齊咗個我先， 係，因為你有咗個誠心，你咪先至有好多嘅是非， 好多是非， 有 好 多 爭奪， 有好多嘅對立， 係啦，好多嘅對立，係、 啊。所以依家好有從一個認知嘅角度、認識世界嘅角度、去講如何齊物。其實後尾就攞依、這個我哋或者翻嚟嘅環節，我哋就講其實最重要嘅結論就係咩叫做物化， 係 啊，後尾就物化攞嚟做結論嘅咩？ 冇錯冇錯， 係嘛？即必有分也，視為物化。 視為物化。 咁我哋翻嚟咧，再同大家講依個莊周夢蝶嘅一個哲理。咁、聽我首歌就一段音樂，音樂就叫做莊周夢蝶。 啊，有啲咁音樂啊！ 佢接种疫苗嘅政府雇员检测费用会获全数资助。其他未接种第一剂疫苗嘅政府雇员必须喺工作时间以外自费每星期检测。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兵力在台海方向进行联合战备警巡。新闻发言人施毅表示，行动进一步检验提升多军兵种联合作战能力，强调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战区部队组织今次军事行动是针对有关国家在台湾问题上的严重错误言行和台独分裂势力活动所采取，是维护国家主权的必要举措。施毅又说，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将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决回击一切危害中国核心利益、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挑衅行为，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6,239点，跌19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676点，跌2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91，日元112.88，瑞士法郎0.914，加元1.248，人民币6.393，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39，新西兰元对美元0.71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3.5美元，卖出1823.92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非常干燥，听朝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7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2-3日大致天晴和非常干燥，朝早仍然稍凉，日夜温差较大。依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42%，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几时通关才是最理想的呢？中小型企业联合会永远荣誉主席刘达邦， 当然越早越好啦，商界都等了20多个月，所以就希望他尽快通关啦。 杨先生， 都近年尾了，我们这些中小企会不会是没有机会在12月中有条件通关呢？ 星期一至五黄昏5-8，香港电台第一台， 自由风，自由风。 我89岁，打了新冠疫苗了，中了新冠，得了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说，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了新冠疫苗了，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了， 用打针，喺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24节气的立冬来到了，这几天大家都感觉到气温徐徐下降，日短夜长更加明显，早晚更加偏凉，大家注重身体，穿多件衣服。逢星期一至五深夜12点至1点钟，香港电台第一台，那些年张伟基和你一起邂逅立冬的情谊。 我说你因何寒无止冰，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蓝地球。 近年电影串流平台有如雨后春笋，除了 Netflix， 还有 Amazon Prime Video、 Disney Plus、 Apple TV Plus， 香港就有 Now E 和 My TV Super 等等。不过以往这些电影串流平台，除了自己制作的电影之外，荷里活猛片通常都是等戏院播完先至安排在这些串流平台之上推出，但疫情令全球很多戏院无法如常运作，很多电影都将首轮时间延迟。由于疫情一再拖延，有些电影公司把心一横，将首轮电影在戏院和串流平台同步播放，好等电影能够尽快曝光以收回成本和利润。电影在串流平台首映之后， 衍生了另一些问题，就是当电影上架之后，高清盗版电影就会极速流出。除了可以在互联网下载之外，很多盗版电影平台更可以直接在网上收看。上述当然会直接影响电影票房。近期几部的荷里活猛片亦都有同样的遭遇。当中黑寡妇的女主角 Scarlett Johansson 更状告迪士尼，指出她和漫威签署的合约之中协议黑寡妇会优先在戏院独家播放，但迪士尼就安排电影在旗下的串流平台同步放映，因而令她的收入大减。据报黑白魔后的女主角 Emma Stone 亦都计划闹上法庭，向迪士尼追讨损失。疫情仲未退却之前，电影串流平台无疑是势不可挡，相信日后就算是荷里活的大明星都很难再要求电影公司承诺将第一轮的电影安排在戏院首映。还记得当年音乐界从唱片电影公司承诺将第一轮的电影安排在戏院首映，还记得当年音乐界从唱片过渡至网上音乐的时候，音乐工作人的收入模式都因而改变了不少。看来电影业的生态系统或者会步音乐界的后尘，来一次大洗牌了。蓝地球方宝桥赞到，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 知识。 每个礼拜 五个名声， 这个时间 CIBS 人民广播。 今晚同你一起听节目的是中益论。 散打源于中国，93年首次成为全运会项目，近年就吸引不少香港少数族裔参与。今晚就由尼泊尔裔香港人马柏荣同大家介绍这项运动。 深夜一点半 FM 九二六 CIBS 人民广播，今晚重温的节目是 独乐不如众乐。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吐息。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欢迎继续收听星期二晚岑日飞主持的广东广西。今天跟大家讲是庄周梦蝶，来自庄子的齐物两。在直播室有陶国章教授和卢杰雄教授。我们讲庄周梦蝶，其实是在齐物两里庄子提出了很多人生的问题。你發覺到他兩千多年前提出的人生问题到今天都仍然適用， 仍然生效。 我们今天看庄子呢，都覺得他講得很啱， 好有道理， 好擊中我哋嘅要害。我記得齊物兩一段咧，講出嚟個好，好深噏嘅。佢話：人一受其刑啊，就不忘而待盡。咩叫不忘而待盡？又唔死得就係等死。待咩叫待盡？即係咪等死咯？唔死得係待等死。咁然後與物相印相飛相美。咁你就生出嚟之後咧，你不斷同外界接觸，梗係有好多嘅争斗啊，好多个摩擦啊，喺度咁样啊，咁然后跟住讲啊，依个系与物相印相美，然后咧就系恨迟恨尽而迟啊，你即系不断好似跑马仔咁，系咁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月复一月咁样冚去，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咁系，讲得真系啱，做人做到咁样， 好辛苦啊，日日都劳劳碌碌都冇停过咁，即系现代人咯。 终身役役， 即系现代人啊嘛。 终身役役不见而成功， 系啊， 系嘛？烈烈然啊，系疲烈然啊，诶疲役而不知谁其所归， 系 啊，诶何不即系何诶何不哀且？ 何不哀 也？何不哀且？好哀， 系冇错。 然后讲话。而係人呢，刑化即係越嚟越老，但係個心呢，都跟住咁樣話，點解心唔可以唔老呢？佢其實可以人老心不老噶嘛。 咁啊，佢又 粗魯啊嘛， 何不依個何不大哀苦就咁樣啊。咁後屘嗰句我就愛時嗰啲嘢啦，阿唐生成日引述嘅。 哦， 人故事若故事亡苦， 係 啊，依個問題就係我獨其亡，而人有人有不獨其亡苦，即係話咧，人咧係咪個個都迷迷惘惘唔知做乜？係 愚昧。 咁如果我愚昧，如果我又係咁，係咪我又係我咁？又會有冇人係唔係咁咧？ 係，嗯。 啊、唐生成日中意引用嘅呢句， 系啊，佢人生体验逐天都用呢句，人生之忙啊嘛， 忙， 佢又唔用忙昧，呢、這个忙系几好嘅， 啊， 相当于佛教嘅无明， 系， 佢相当深刻嘅呢个意思。 所以你就咪先个问题就系你刑化，即系人系越嚟越老， 系， 人都喺度等死，又唔知做为乜， 系， 咁啊个个都唔知为乜，佢讲出呢点，所以后屘先讲庄子梦，庄周梦蝶咯，系、嘛，刑化咪而家睇住你自己。冇話止啊！承住壞風， 衰退係啊！ 佢有一種開頭嘅時咧，阿牟生有講過呢段叫存在嘅悲感。 嗯， 即係話咧，莊周咧，我哋通常聽逍遙遊啊，講呢啲咧，覺得好輕鬆啊，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為一，朗朗上口，即係覺得即係莊子嘅精神咧，好灑脱咁。但我哋要了解咧，其實莊子嗰個時代係戰國嘅中末期，非常殘酷嘅。根本係即係嚟呢個當時嘅秦國白起係嘛？ 白起啊， 烹趙咗40万，當然呢個誇張數目啊，5-6万人都好誇張活埋喎。 我只話你史記咁記載，你只有信啫喎。 唔係我當我呢啲我係中意打折 相當慘烈， 中國人講講笑話，但係趙咗40万，令到整個趙國冇曬男丁。呢、這個係即係呢個背景同莊子嘅時候裏邊，作為一個咁敏感嘅人，咁詩意嘅人咩都好啦，見到呢啲情景咧。其實就應該好傷感，所以佢嗰種傷感而冇嗰個傷感上咧，就是、莊子嘅地方。即係呢個人當然唔係話即係純粹係覺得逍遙自在就算啦，而係一種咁艱難嘅咁即係點講咁沉重嘅背景下邊。佢講首先講逍遙遊，但係講沉默論咧呢段就係相當重要。頭先阿飛哥講開。人化或者騎行進如馳，好似跑馬，即係生命裏邊嗰種追逐、 追逐 嗰啲名 好匆忙 後啊，無知能子喎，你唔知咧咪？你睇下，由小學到中學，由中學到大學，由大學出嚟做嘢， 打工， 係好似跑馬仔咁做人， 冇錯，嗯。 呢、這個現代世界咧，但當時就皇后啊嗰啲咁樣，即係不斷追逐名利啊、戰爭啊咁。咁究竟點樣可以停低咧？咁莊子我覺得係一種釜底抽薪，徹底地反省呢種一切嘅權力啊、名譽啊，或者呢啲咁樣軍事咧，背後嚟講原來係一個誠心。 係， 即係佢用一個簡單講，呢、這個同佛教講嘅萬法為色，為色所變個色心係好有關係。即係色心咧，從佢裏邊咧就一套知識論咁樣嘅分化，但莊子係直覺式。就呢個誠心係咩？就係每個人其實都有個誠心喺度，你唔需要求噶，你自然，因為背後嚟講就係我哋嘅文明或者進入咗，好似道家講禮者忠信薄廉廉之首，即係已經進入一種禮教、一種禮義嘅社會嘅人士咧，根本我哋人生嘅方面咧就係處喺一種失去咗自己嘅本位嘅狀態，由呢度開始講起咯。 係啊，所以直到喺後屘咧，佢就做一個結論，就話即係莊。就是莊周之夢為蝴蝶，蝴蝶之夢為莊周。啊，就話呢兩者即係有分異，有所物異，而視之為物化。嗱，呢個物化咧，其實歷代都好多解讀。 係冇錯 冇錯。啊，呢啲咩叫物化咧？我覺得就最淺層次嘅解讀咧，就我以前睇呢個馮友蘭啊，講呢個中國哲學啦，佢就引用嗰個美國哲學家個 William James 啊，佢話要做呢個物化，佢係一種純熟經驗上嘅描述。嗱，依個比較低層次嘅，因為純粹就話即係事物嘅變化，你 事物變化 係要變化。其實莊子唔係純粹係，唔純粹係一個純經驗嘅描述。呢個黃友蘭係解得比較即係睇得比較低啲。佢講呢個物化啊，咁後屘係南宋時期，有個莊學嘅研究者叫做林希日。 哦，林希日 系，林希日都几叻噶，佢搞宋明理学，宋朝搞理学，但系佢将佛教、道教想引入去儒学嗰度。咁佢讲呢个物化系叫做咩？叫做万物变化之理。 嗯， 即係話知你莊周夢和蝴蝶，蝴蝶夢王即係兩有分啦，但係其實兩者都係差唔多一個銅板嘅兩面。 係、 你點講得㗎？ 呢、這個我覺得都係境界唔係好夠高。嗱、首先嗰、那個文句上咧，我覺得有啲對唔住雙確。就是莊與蝴蝶則必有分矣、然後下面知之為物化，我嗰日漏咗一句、莊與蝴蝶必無分矣先至為之物化、你睇睇，因為那個文氣我睇咗大量之後呢，佢莊子係專登用呢種 物化就無分， 物化當然無分嘅邊啦，而莊周同蝴蝶都無分別，物我兩忘先先叫物化嘛，而唔係有分啊嘛。所以咧，因為前邊咧，我哋當講下考據啊，幾有趣啦。頭先講嗰個狼行子，即係話網兩問影個故事，一個網兩呢種咁嘅微呢嘅山靈嘅精靈咧，向住呢個影子挑戰喎。啊，點解你咁冇獨立嘅操守咧？個語句咧就話狼行子。咪狼行，即係嗰個狼，即係個身體皮狼啦、皮狼企喺三件事咧，你係停低。呢度裏邊漏咗句嘅，狼行止嗰陣時停止咧，你金止止，狼止行金止行，應該咁樣先得嘅。但係莊子，我覺得佢有趣的地方，覺得你讀得通呢啲嘢咧，自然都明白。 自然就通。 專登留咗個 skip 咗啲嘢。即係佢意思個文氣好清楚啦，所以咧由呢度引證咧呢句説話咧就係莊與蝴蝶必有分矣呢句説話咧就然之後始之為物化中間漏咗個，應該莊與蝴蝶必無分矣始之為物化。呢、這個我自己認為嘅考據啊， 即係有啲人就會扭手，既然有分就點會物化咧？係 咯， 係要你分為兩樣嘢，即係話兩樣嘢唔同。其實佢裏邊講呢個物化咧，唔一定講物化，其實可以講生與死都得嘅。 係啊， 生與死都係一樣嘢嚟嘅，又唔可以咁講。所以你唔需要有悲傷，又唔需要喜愛。 係 生死都係一種物化嚟，生與死都物化，就變咗佢睇個物化個裏邊可以概括地講嗰種物化。 因為咧，我諗莊子成個齊物論個精神咧，就係我哋點解呢個世界有咁多痛苦啊、煩惱咧？個根源就頭先講嘅誠心啊、分化啊嘛。誠心咧，即係話咧，當然我哋而家叫誠苦之心啦，呢個就係比較經驗嘅講法。佢其實係一個比較形象概念，就係生命一存在本來可能混沌，與物無分別。道家喜歡講天地與我並生，萬與我為一個一咧，就係統一性。但係而家咧，我哋人類進入文明啊，有禮儀啊，失人而後德啊嗰啲咁樣咧，然之後咧，我哋已經有一個自我意識。而呢個自我意識咧，用我哋而家補充落去，用少少佛教講咧，就係、你有我與非我嘅對立， 即係 有我相。有我相嘅方面咧，就有對比相。所以佢一開始講咧，就係成個齊物論就係點齊咩啫？就齊是非啊嘛。而是非係一個大嘅光領，下面咧就生死啊、美醜啊、善惡啊、得失啊、榮辱啊等等嗰啲。呢個世界裏邊，我哋已經喺一個二元對立裏邊。所以而嘅二元對立裏邊更重要就係我一定以自己作為中心。我覺得自己美嘅你就醜，我就係慷慨嘅你就浪費咁。呢個一定有一個我哋叫自我嘅bias 一個偏向。咁嗰個問題就呢度啊嘛。咁開始咧就係要平齊佢。如果咁一跳到嬲尾咧，莊周夢迷蝴蝶嗰個蝴蝶裏邊咧就係、要連呢個咁樣嘅個體性嘅嗰個所謂 identity 都要放低埋。咁呢個就齊物嘅最高境界， 最高境界啦！即係你之前就即係將嗰啲是非標準， 係啦，一步步 美醜標準係嘛？即係佢講呢個 語言啊， 沉魚落雁啊，係咪啊？即係話你覺得西施好靚咁，但係啲魚見到就即刻沉落水咁樣，係咪先？即係話呢一啲都係我哋嘅誠心啦，啊，都係我哋嘅執著啦，係咪啊？咁但係最後即係所謂物我不分。即係呢一個我同物嘅嗰個分別都取消埋，咁就連即係比是非標準更高啦！呢個 係啊係啊， 呢個就變咗一種即係喺全我哋一般叫全有論上面嘅分別都冇埋， 係 即係物同我都冇咗呢種分別。 嗰個唔係一定是物嘅物啦， 係啦， 如果是物咧就好似生物啊等等咁，因為前面講蝴蝶同我啊嘛，其實咧呢個代表兩個 identity， 係 兩個自我身份。 即係話頭先講嘅過程裏面，我哋調翻轉頭，頭先要平齊物業，但係而家翻轉頭咧就係、是嗯、其實根源裏面咧就係、是、我哋有我啊嘛。 冇錯。 但係當頭先阿盧建雄講得好好，就係、是、唔喪我呢句説話裏面已經暗示咗就係、是、我要我要取消自我啊嘛。但咁講都出現一個吊軌，因為你已經有我相先至取消自我啊嘛。所以你兜嚟兜去，莊子裏面好有趣地方就係、 是、就係、是、個二元對立。所以你見到你。聖經的創世紀講的就點解夏娃食了善惡果子，然後就上帝就要罰佢咧？嗱，那個就係因為有善惡果子就是二元對立啦。你未食善惡果子之前，一個伊甸園個天地咧就係無齊物噶，嗰個天地就齊物噶，嗰就無人我之分。 所以嗰、那個嗰、那個物咧，有啲即係從字義嚟考據咧，個物就係其次啊嘛。 嗯， 即系你嗰啲打仗嗰啲旗啊，咁啲旗就用颜色嚟分噶嘛，咁、即系头先陶生所讲嘅，即系话最后就系嗰个咩分别上都冇埋，即系你啲旗，我呢支旗啊就是、代表我哋嘅，咁你嗰支旗嘅颜色就代表佢嘅咁样，咁到最后物化即系咩？即系呢啲旗嘅颜色都泯灭埋，咁就冇分别咯，即系嗰个 identity 都冇埋啦，即系再唔系所谓。莊周還莊周，蝴蝶還蝴蝶，因為呢都只不過係一種分別嚟嘅啫嘛，一種即係好似呢一個標誌咁樣。咁所以喺呢點上物化就係啲標誌都冇埋。 佢因為之前咧都提到另外一個夢嘅問題， 係 我記係咪佢作子係嘛？我唔記得個另一個，即係話咧，你喺度以為自己係好清高啊，好明白，超過咗孔子啊，但係。其實咧，你喺夢境裏邊，但係咧，我話你喺夢境裏邊咧，我都喺夢境裏邊。呢個夢中嘅夢咧，係莊子用到一種我哋而家叫口切語言，即係好識得運用語言，因為佢不斷咁講嘅時候咧。當個老師話你發緊夢嘅時候，好似貶斥你啦。但我話翻我自己咁話你嘅時候都係咁呢種語言嘅自己嘅消融。所以呢個消融裏面咧，就一跳到莊周夢啊蝴蝶咧，就係、是、表面上咧就以前有嘅叫莊子講變成蝴蝶。但係究竟蝴蝶咧定咁？但係我哋一般嘅讀者咧，梗係傾向梗係莊周發夢變蝴蝶啦，冇嚟蝴蝶發夢啊！你仲係執著轉唔到彎嘅。但要一定要轉到彎，就係、是、其實因為你仲有莊子呢個個體，有我呢個個體，有蝴蝶一個他者，我要他者一種對立嘅時候咧，就係、是、點樣消融咧？就係、是、要用呢個方式，必無分二。呢、這個就微妙嘅地方。 好啦，咁我哋又播首歌，然後翻嚟繼續啊！依、這個講唔曬，時間都去到好快。 係啊， 繼續咧就講呢個莊周夢蝶，播一首方大同唱嘅《夢蝴蝶》。 好啊。 装着只能相信的，却不敢相信的，当回忆都是温柔的。一首歌飞过大城市，吻过所有感情，慢慢飞到我的心里，没什么，有数不尽的小蝴蝶飘向原野。当初都在爱着你，你你是你的记忆，你你你你你是魂技，假装都是你，你是你的记忆，你你你你你你你是魂技，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城市会不会存在本来就如此，只需要记着庄子的故事，时间假的仿佛只能剩下我和你，你你你你你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政府表示，因应一宗由海外地区抵港，并在抵港后曾经在尖沙咀海域居住的初步确诊个案，初步显示涉及变异病毒株，将有关处所列为受限区域。目标听朝约七点完成行动。政府要求受检人士需要在处所等候，直至受限区域内所有已经识别的受检人士完成检测，相关检测结果亦已经获得大致确定，才可以离开处所。公务员事务局宣布，合资格接种第三剂疫苗的政府雇员，包括公务员、非公务员合约雇员和退休后服务合约雇员，接种第三剂新冠疫苗后可以享有一日疫苗假期。政府表示，仍未接种第一剂疫苗政府雇员定期检测要求将会收紧，由现在每两星期检测一次收紧为每星期一次。检测样本必须是鼻腔和咽喉合并的样本，今日起进行的检测有效期只是一个星期，换言之由本月22日起，所有未接种第一剂疫苗的政府雇员都要每星期一检。一名31岁任职厨师的男子被控以通渠水淋泼女友的丈夫，早前承认一项意图造成身体严重伤害而淋泼腐蚀液体罪，今日在高等法院被判监禁9年9个月。案发在前年11月，法官形容案件是早有预谋的恶毒袭击。事发后，男事主面部和身体多处灼伤，造成永久毁容。事主受伤之后患有抑郁和创伤后遗症，并产生轻生念头，对工作有负面影响。被告的行为毁掉事主一生。法官以15年为量刑起点，考虑到被告冇案底认罪和自行到警署自首，酌量减刑。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兵力在台海方向进行联合战备警巡。新闻发言人施毅表示，行动进一步检验提升多军兵种联合作战能力，强调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战区部队组织今次军事行动是针对有关国家在台湾问题上的严重错误言行和台独分裂势力活动所采取，是维护国家主权的必要举措。施毅又说，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决回击一切危害中国核心利益、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挑衅行为，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超强台风、极端暴雨吹袭，极端风雨威胁斜坡和低地。以上内容并不是电影桥段，人为高碳排放导致全球暖化，带来前所未见的极端天气。我们要及时低碳转型，减缓全球暖化，撑碳中和。 聆听自然的呼唤，迎接美好新一天。星期一至六，清晨两点半到五点，大自然之声， 钟杰良、 罗万荣、 冯杰、 李秋婷， 香港电台第一台。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最后一次岑日飞主持的广东广西，我们今晚的话题是庄周梦蝶。直播室有陶国章教授和卢杰雄教授。刚才我们讲起庄周那个庄周梦蝶的结论，就是视之为物化。物化这个观念呢，其实跟庄周另一个讲法讲叫天籁是有呼应的。但是天籁很多时候被人误解，將天籁當作是一種聲響， 聲 或者找陶教授澄清一下，其實天籁和物化的呼應。 首先呢，一開頭呢，齊物論呢有一個好像序言那樣的方式，它突然間一段很短，就是南國子期和個學生顏成子遊，顏成可能是福星叫子遊，咁咧就講個故事。頭先阿陸傑講講開就係、是，個老師咧坐喺度盤室啊，就望住個天啊，望仰天而虛咁樣，好似對呢個學生嚟講咧無精打采。於是個學生就問阿、老師：點解你好似枯槁咁樣咧？即係冇曬精神咧，好似死灰咁樣咧？咁老師咧就話：你其實咧唔明白頭先我唔喪我。咁於是咧個老師突然間轉話題喎，就話。你明唔明白呢個世界呢？你可能知道咩叫人賴或者地賴，但你聽過天賴未啊？咁樣將個話題轉咗去，佢冇再討論唔喪我咩？咁、那個策略好有趣。然之後再進一步咧，就話人賴你就知啦，比竹事啊，嗰啲笛啊、管樂啊，人吹出嚟嘅樂器嗰啲聲音叫人賴。 而家我哋成日聽音樂演奏會都係全部人賴。 全部人賴嚟嘅，唔係天賴， 唔係天賴啊。咁然之後咧，大自然嘅風咧，即係佢講個好意象嘅，就係、是、呢個山林。啊，或者系大树林啊，嗰啲里边嗰啲树咧，有唔同嘅动穴。如果佢哋个风咧唔发作嘅阵时咧，就好平静啦。吹嗰阵时咧，大风吹过呢啲树窿啊，或者系唔同嘅山洞嘅声音，发出好多唔同嘅声音。前者唱竽，后者唱和，好似互相呼应咁，好似音乐咁样。咁呢种形态下边咧，我哋就叫地籁啦。咁呢个地籁咧，我谂大概意象里边咧就系、是、大自然里边嘅一般嘅声响，或者大自然里边嘅本来嘅情况。咁但系咧，佢呢度我觉得有一段咧比较有趣嘅地方，就系、是、啲声响咧，你有时听上好似流水咁声音，泉水，有时好似射箭。唰一声咁样，有时好似有啲人喺度嚎哭啊，大声喊咁嘅声音，因为风大吹啊嘛，吹到树丫咁样。有啲人咧就好似，总之系，我觉得佢有个意象咧，就系、是、如果我哋从人嘅角度讲咧，睇上嚟咧喺啲大风吹过嘅树林咧，充满咗好似好恐怖，一啲好似好负面嘅声音咁啊。我理解啊，就系、是。呢、这個解釋呢、这個地籟咧，其實好容易，我哋都用人嘅角度去將佢去理解。於是咧就覺得好似有啲聲響咧，就好似嚇人嘅，或者非常恐怖。但有啲聲響嗰方面咧，就係、是好似風聲咁吹過咁樣。 咁但係其實地賴係咩咧？佢突然間就停咗啦。咁、那個學生問咩叫天賴啦？咁咩叫天賴咧？你諗下，好有趣嘅呢、這個意象。好似佢只係用一句説話啊，扶吹慢不同。吹慢咧就慢曉啦，即係不同嘅動穴令到佢發出聲音嘅。呢個當然係風啦嚇，風好似隱蔽吹到，但係怒者其誰？呢、這個怒咧，發怒嘅怒咧，就是、意思就係發動嘅，令到佢發出唔同嘅聲響嘅，係邊個咧？咁呢個又一語相關啦，同頭先講莊周夢為蝴蝶某種一語相關，我覺得係，或者你發揮下啦。 因為佢講嗰個夢咧，夢咧其實都係成日問一個問題，究竟係莊周夢為蝴蝶，蝴蝶夢為莊周咧？我就諗起白居易咧，就曾經向呢個鳥巢禪師，宋朝呢、這個係唐朝有個鳥巢禪師，好有趣嘅，因為佢咧。就係嗰時，白居易做咗杭州嘅太守。咁啊，鳥巢禪師咧就喺西湖見到一棵老嘅松樹，咁就覺得一棵松樹好過癮。咁所以究竟就爬上個松樹嗰度喺嗰度住，嗰度就個雀巢嘅，起雀巢同個起雀巢一齊住。咁啊，白居易咧就走去呢個老松樹咧，就揾呢個鳥巢禪師就向佢請教。咁啊，然後就話，首先就問：喂，阿禪師。你住在樹上很危險的、那這個鳥巢禪師就回應白居易說什麼危險、啊、你還危險白居易說我什麼危險、啊、我做在杭州太守等於現在香港的特首一樣做在杭州的特首有什麼危險、啊這個鳥巢禪師說你不知道、啊、你做的高官是很忙的嘛咁鬼忙就好容易喪失咗靈性你冇咗靈性就極危險明白的嘛白居易說咁都得啫，咁樣啊，咁然後就得話嗱，可能裏邊有啲佛理，咁再向個禪師請教，點樣修行？咁啊，依個鳥巢禪師就好簡單講，好簡單啫，就諸惡莫作，就眾善奉行。咁啊，白居易車三歲性十蚊仔都識講啦，你講依個咩諸惡莫作，眾善奉行？咁啊，鳥巢禪師回應佢係三歲十蚊仔識講，但八十歲嘅老伯伯都唔識做喎，你知啊？依個你唔好浪費四百個字喎。咁然後白居易就寫首詩，請教依個老鳥巢禪師。嗰首詩點講啊？就突入空門，就問苦空。问苦同埋空系乜嘢？咁将禅师就问禅翁，即系问呢个老巢禅师啫嘛。咁啊就话唯当梦是浮生事，就梦系呢个就同庄周嗰个梦蝶可以比美。唯当梦是浮生事，唯复浮生是梦中。究竟系梦系浮生事，浮生是梦？跟住条口嗰就庄周梦蝶嗰方面啊。咁啊，依個啦，依個就問啦，即係等我哋講問莊周話，究竟係莊周夢蝶定夢蝴蝶夢為莊周？咁啊，老禪師咧，鳥巢禪師嘅回應緊要啦。 點咧？ 佢咁講，來時就無蹤，就去無跡，就去與來時啊是一同。即係話嚟問題，其實一樣 一樣， 即係莊周夢蝶同蝴蝶夢莊周，其實依啲咪叫物化咯，即係冇分別嘅。啊，來與去與來時是一同，咁啊何須跟問浮生事？啊，只此浮生是夢中。依個就老禪師嘅回應，即係大家可以思考，其實可以互相印證嘅，即係話。李白講：浮生若夢，為歡幾何？究竟我哋係咪夢咧？而家我哋唯一外問題，我哋三個而家喺度係咪其實喺度夢中？霍金就話：佢唔啱啱定啊，佢冇得求證喎。我哋冇法永遠冇法知道喎。但係亦都冇咁可，亦都唔係有，並非冇咁可能喎。未有到戲啊，盧傑雄睇過咧。依個廿一世紀 殺 人網絡啊嘛， 廿二世紀， 好似 廿 二世紀啊， 廿二世紀 Matrix 啊。廿二世紀曬網絡嘛，其實我哋全部喺背後，其實我哋而家俾人喺個好似喺個虛擬世界度俾人操控住，我哋唔知噶。 所以呢個就係中國人同西方人講夢咧，即係往往都有唔同嘅嗰個態度啊。 唔同， 即係你啊最出名講夢嘅就係笛卡爾啦， 笛卡爾啦， 即係都係講你點知你而家唔係發緊夢咧？係 啊， 係嘛？ 啲夢都好真實噶。啊，佢話佢發夢嘅時候， 嗱，波一望浮黃龍一夢，我哋中文傳 一夢啊嘛，係啊，都好真實噶，係咪啊？但係個問題就係你點知道你發夢咧？但係佢哋嗰個方向咧， 唔同啊， 就走咗去第二度啊，喺個知識論嗰個懷疑論方面嚟去求嗰個即係所謂知識嘅確定性啊嘛。但係呢個係莊子就啱啱叫你放棄啊嘛。 系啊， 即系佢个态度就咩？一个就咩？就是、要努力去破解， 系破解。 有冇办法可以知道一啲即系确定无疑嘅嘢？ 系啊， 啊，即系究竟我而家系发紧梦定唔系发紧梦？佢谂住破解，用知识嘅方法破解。 系、 啊，但系庄周嗰啲咯，即系啊或者系佛家嗰啲就叫你啊，正好呢一个梦啊分唔到啊，正好就表示我哋。嗰、那個執著，我哋嗰個誠心，我哋嗰、那個嗰、那個所謂色心嘅作用啊， 嗯， 即係還翻佢個主體嘅嗰、那個即係所謂點樣尋求一個解放咧咁樣。 嗯，如夢如幻如泡影。 係啊，咁所以西方人 就 反而 見個分解啊， 根本 係 啦。 我相信咧，陸建雄講得好啊，就係、是、西方呢種係知識論求真理，佢、總要證實一個世界。係 係， 呢個嘢有趣咧。我哋因為都係讀開哲學咧，讀哲學嘅第一關咧好得意嘅，就係、是、平時冇諗開嘅嘢咧，就重新諗。就呢、是、張台又咪真嘅咧？ 問題就係嗰句我是誰啊嘛。係 啊。 我是誰之外咧，仲要問究竟張台係真實定係假嘅？問呢個問題，即係你會唔會諗下呢個世界其實係我哋發緊夢咧，或者係一個惡魔去整蠱我哋變出嚟嘅咧？好似個 Truman Show 咁樣，根本係搞出嚟咧。你冇辦法反證啊嘛。我冇辦法反證，以西方嗰種理性精神咧，就要揾到啲不可懷疑嘅起點。咁呢個就笛卡爾，呢個就希望衝破夢境。 冇錯。 但係東方人咧，我覺得佢嗰個夢咧唔係一種虛無主義咁簡單。佢意思呢個夢裏邊咧有一種點講咧，一種消融嘅意思。 消融先冇錯，啱啱。 所以頭先講開天籟，我哋咪講完啦。天籟嘅意思咧就係任其自然。 冇錯。 自然而然， 嗯、 即係呢個世界裏邊咧有好多嗱，你又睇到。人性裏面好多名位權勢啊等等嘅嘢嘅鬥爭，呢、這個只不過係失其自我啫、你知道。但呢個一樣好痛苦，好沉重。但另一方面咧，如果觀照呢個世界嘅真實相咧，其實就是放低呢啲咁樣嘅自我執著。一轉動之後咧，就係、是用佛教講咩？由法花轉同轉法花咧、一轉咗個角度嚟講咧，你就睇到一切其實都係一種平等。呢、種平等咧。我覺得佢講夢嘅陣時咧，唔係純粹係一種我哋活喺夢幻裏邊咁簡單。而家夢裏邊咧就係真實同埋夢或者虛幻咧係可以統一嘅。睇下你個心境裏邊，你係迷嗰陣時咧，定係覺？係迷嗰陣時咧，一切都係夢裏邊。你以為咧，而家你做緊特首好偉大，你以為做緊某某領導好偉大，咁呢樣嘢其實係一種自我嘅執著。但係到頭來一場空，一樣好似《紅樓夢》講，大廈傾倒一場空，所有嘢都可以虛脫嘅。呢啲當然有啲人會覺得好消極，但最少講就係、生命嘅底子咧係可以一場空嘅。你睇到呢個一場空咧。翻翻轉頭嚟講咧，這個世界就好實在啦。你臨翻你嘅，所以傳宗講當下即時，呢、個就食飯先好真實啦。好似頭先講網兩文影嗰個影子就係、是、我跟住個隻影行，個身體行我就行，佢就企。咁呢個就我嘅本身嘅特質。 本身特 質。呢、這個就實在啦。所以逍遙啊，或者係頭先講天籟就係、是一切任其自然。當然個自然就好似阿飛哥講就係、是。讲就容易，但系真系自然咧就好难好难噶。 好系啊，冇错。 因为你金刚经嗰度讲到咧，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咧，你知道佢有个如喎，即系话唔系话你发梦，你 系 好似发梦中，如露亦如电，其实里边讲。其實就講一切都在變化中， 變化之中 裏邊佢講莊周夢蝶裏邊講嘅就其實無為莊周變夢為蝴蝶啊，蝴蝶夢為莊周係兩者都係喺度變化中，依、這個就係物化嘅問題， 冇錯 啊，即係無常，係所以咩叫無常嘅？亦即係佛教所講嘅空咧，都係變化嚟嘅，變化咗唔得持久咯，唔得永恆咯，唔得冇個常喺度咯。 佢唔係孤離地嘅一種存在咯，空氣先唔係 emptiness 啊嘛，唔係話冇嘢嘛。 又依個就係好多翻英文翻譯嘅譯錯咧，將個空譯做 emptiness 啦， 佢係一種即係不斷流變、不斷生成，而你喺呢個過程裏邊一執定咗咧，你就係執著啦，就不空啦。但就空本身就係好活動嘅一種過程 嘅，所以嗰個即係夢嘅作用咧，係 啊。 就係去即係陶先生所講，即係消融呢個好重要。係，即係話你夢啊，最顯現出嗰、那個嚇、啊、你嗰個日常同埋你嗰、那個即係所謂啊睡眠嘅嗰個唔同嘅生活啊嘛。即係夢可以係好離奇嘅一種生活形態咁樣。咁就正正係作為一種警醒啊。即係話你啊。現實的這個世界的生活很多執著、啊、很多匆忙很多恐懼是吧那為什麼要是這樣的呢樣即是你最簡單就對比較夢夢的時候、啊、可以很輕鬆、啊、可以什麼都不用理這樣是吧 其實這裡再深一層呢、啊、這個夢是指藝術的 是啊沒錯 因為呢、嗯、這個尼采也好或者說阿波羅精神等等其實就是人生裏面呢我們有時以為什麼都是概念很分析清楚但是當你用某種的角度看這個世界的時候好像梵高幅畫那樣、嗯、這種顯露裏面它好像一無所說但它又不斷向你訴說、 嗯、 這種就是某意上說就是好像如幻 如真那樣、嗯、這是一種用阿財富官老師的講法咧，一種觀賞的境界。道家成個道家方面 家 就你一種藝術 審美精神， 即係話咧，你一方面超乎厲害，但另一方面咧，你一種好似子非魚焉知魚之樂嗰種方式裏邊去遊。呢、這個遊咧就係、是、某上當然唔係再講遊喺夢境裏邊啦，唔係一般人嘅醉生夢死嗰種夢醒啦，而係意思呢個遊咧，你要有一種藝術態度，先能夠喺呢個世界裏邊安頓自己，安時處順啊。 依、這個就係莊子嘅精神， 精神 所以阿茅山就形容佢話莊子係一百分之一百嘅藝術形態，佢就講呢個同老子唔同。老子就是哲學家嚟嘅，莊子是藝術家嚟嘅，啊，佢個用法都唔同。佢老子就好有系統化嘅，道身一身二身三，啊，道可道非常道，全部好有系統性咁一步步咁講。莊子同你講預言，啊，講神話，啊，嚟點撥你，用中文啲神話各方面都係形容出嚟，所以佢又好有趣嘅。所以我哋今次就講呢個齊白兩講莊周夢蝶咧，其實莊子。內篇咁多篇都可以講嘅，未可以講應帝王嗰篇講混沌啊，嗰篇先精彩啊。 嗰篇都係啊，講混沌都有意思啊。 混沌嗰篇有意思啊，喺應帝王篇嗰度講啊，全部可以講。養生主要講頭丁解牛又。 頭丁解牛啦，當然。 呢個又係值得講嘅。 好高境界㗎，一般嚟講就當係《桑林之母》一句故事，但係事實上好高境界。 係呢、這個啊，我哋揾次嗱，講完莊周夢蝶咧，我哋仲有好多， 仲有好多莊， 好多莊子啊，頭丁解牛又有啊，依、這個係混沌啊，七日而混沌死， 係 應帝王篇裏面嗰個又混沌又可以講，大宗師講真人， 哦，嗰、那個真人智人都係好， 係啊，真人智人咩叫真人？呢個道家境界就係做真人啊嘛，你大宗師嗰度講個大咧，佢每一篇咧都有個 keyword 嘅，係嘛？這個齊物兩集的 keyword 是齊，是大宗師的 keyword 就是 大 德充符的 keyword 就是德、 嗯 啊、德是吧、嗯、這個人間世的 keyword 就是世、 啊、 就講處世的態度 自樂篇的樂、 啊、好了今天時間都差不多了、 嗯、 那我們呢就是講一下明晚的節目就是海林劉鳳英和張少強跟大家講香道修心和無難道跟住落嚟就是那些年張偉基的音樂節目有首歌就是張國榮唱的《紅蝴蝶》拜拜 拜拜 如你愛過我一點一滴請不必相認如你看到我是運是命請關起眼睛如你听见我心底哭声，请收气吃惊，静静睡吧，不必慰藉，叫我再动情。 曾要我意决，并没话别，走得不轰烈。由过去细节，逐日逐月，似陨落红叶，难以去撇脱，一身鲜血化做红蝴蝶。遗憾自问未比起你决绝，爱一早变飞灰，灰飞了未心领神会，灰最后自己的反复心崩溃。如对我抱歉，多讲不必，灯火先熄灭，来再向我说，恨断意绝，爱已没余意，难以去撇脱，一身鲜血化做红蝴蝶，遗憾自问未比冬季决绝。心领神。